把步频也加大， 对 吧？但是对他们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的情况下，那我到底是在这个步幅把步频要这个增加的话，步幅减少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去做呢？那还是要看他目前他这个动作本身这个推力， 嗯 嗯，在什么样的角度上那个推力是最强的， 嗯， 如果步幅过大了的话，反而他后群的肌肉推力要减少， 嗯， 就那么差一点点，差那么几厘米就改变了他原来那个生物力学的那个模式。 就这一步啊，你对于普通人而言多一步少一步， 你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一步 都是瞎跑，人家都是有定数的。今天我也是做了功课才知道，好，我们短跑运动员跑这么一个比赛，他都是有定数的，跑多少步的。 嗯， 而且这样的一个步很有讲究哈。 嗯， 我也非常想知道，比如说刚才我们要做很多的测试，到底是他用什么东西来测？仅仅是视频那肯定是不够的，对吧？ 应该是不是还会有一些相关的计算的软件？ 一般也是软件，但是。这实际上我们是一般高速 摄像机， 摄像机应该在高速摄像机在三个维度， 哇 啊，这一个维度上头有三个维度，然后整个的全程去录下来，还录下来，再用软件来分析在哪一个阶段它的步伐都会变化什么样子， 嗯， 然后是那个生物力学的模式会变成棍图出来， 嗯， 它的肌肉用力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嗯 啊，那么然后再分析在哪一阶段里头它还可以有改变的模式 啊。 一般来说你看现在来做它都是在第六到第八秒的时候恐怕有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它的因为它的乳酸值到的最高，我们同时还有血液值， 哇 啊，不光是只做、生物力学，还有一些这个血液 身体的指标， 身体因为它是一个CP 功能，就是磷酸功能， 嗯， 就是说乳酸是最大值，到这个时候乳酸最大值的时候，它的动作可能会变形， 嗯， 然后呢会训练的时候也会在特别是在第六到八秒，差不多是60到80米的这个，因为全程是10秒嘛，差不多， 嗯 啊，那么6秒到8秒就是60米到80米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反复来做一些训练， 嗯， 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训练，然后就是要分析在每一个部位它的什么地方还可以改善， 嗯， 还可以更快一些， 嗯， 那么这个生物力学的这个研究是它最后它要确定它可能在把它的步幅再缩小一点，因为这是100米啊， 嗯， 这个一步要把它平均下来的， 嗯， 它不是这一步，对吧？ 对， 那么实际上差不多是50步是100米， 嗯， 一步呢的步长是大概是2米左右， 对， 它是2米04大概， 等于说把这两米拆开， 博尔特几乎快3米。 一步啊， 两米， 一步两米多 啊，这大长腿， 我们立定跳远的 远，因为什么？ 大长腿真是有好处啊， 20公分嘛， 啊， 对吧？1米93嘛， 对。 那么而且黑人的重心还高，他腿还更长，他腿不只高20公分。 哎，我们看那个照片，真的是哈，这个苏炳添在里边身高并不算高，他172哈，在短跑运动员啊，对，应该在短跑运动员里边算是比较矮的。 所以他的步幅是不可能跟他们比的。 对，就腿就没人家长。 倒步子，那就倒得快一点。 步频快， 对， 步频快。 嗯，他的步频已经够快了， 嗯， 但是在分析之后认为他可能还再加一个步频，再加 好。 加一个步， 而且他不仅仅是这个跑的步数变了哈，看他这个起跑的时候这个发力脚， 他必须 腿 啊，对，换一只脚 变了， 他变步子， 而且说这个特别重要哈，如果说这个从左脚变成右脚的话，一弄不好可能都会有些报道里边说哈 废了， 那对 就有可能退役的问题。 对， 我不知道你平常你跳房子或者是 跳房子， 你们不跳房子， 你 不跳房子， 股票跌了吗？ 发力点，你的， 我肯定是右侧。 你是右脚吗？起跳 ，左脚，起跳脚是左脚， 对，起跳我也是左脚， 跳远是左脚，手是右 对 手， 那是这样，我们右力手，那么发力在左脚， 这是对相对应的， 这是相对应的。 那 如果是你是左撇子，它在右手， 啊，就是右腿， 哎，那你想想你的发力腿，因为蹬的时候一蹬往前的时候，它发力腿蹬。 啊， 他如果已经 习惯性的是左腿， 哎， 而且他就是天生的，就是左腿是发力腿。 他对呀，对呀，啊，那你现在完全变成个右腿， 嗯， 突然一下变成个右腿， 嗯， 这个用力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我刚才跟你说， 他为什么要变成右腿呢？ 啊，他 左腿也可以跑48步，对吧？啊， 不， 他 是一个单步， 哦， 他多一个单步，他不是多两步。 嗯， 哦， 对不对？ 嗯， 多一个单步的话，你就是等于只多一步的话，我发力腿等于我出去的腿是走一步，另外一个腿走一步， 哦， 是多这一步，所以他发力腿变，这个是我觉得我特别佩服